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总不肯让我送她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成立于1985年的一个非常老牌的乐队草蜢乐队带来的一首《失恋阵线联盟》。虽然唱的是失恋，但是歌者的心态却很乐观，处理的方式呢也很特别。而且这首歌呢被用在了一部非常有喜感的电视剧《家有仙妻》当中，所以每当听起这首歌，它的那种轻快的节奏还是会让我们心情不错。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依然来自于草蜢乐队当中，也是他们的早期的代表作，叫做《宝贝对不起》。 怕你多情，怕你多情，怕我不忍心，雨下不停，雨下不停，心情也不定。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小柯作词作曲的一首作品，而演唱者呢是由羽泉、谭维维、小娟共同来演唱的。歌名非常的质朴，因为我们形容一件东西好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非常丰富的、非常多样的形容词。而在这首歌当中呢，对那种和谐奋斗的人生状态给予了一种感叹，叫做多好啊。相信您在听的时候也一定会被这种昂扬的状态所感染。 的星星我们都要的， 不是只有华丽的衣服穿在身上才会温暖的， 毫不在意的穿 着自由自在的，不是只有惊天动地的方式才能得到满足的，华丽的衣服穿在身上才会温暖的， 毫不在意的穿 自由自在的，不是只有惊天动地的方式才能得到满足的， 平平安安的生活才是真 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啊，情投意又合。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幸运一个嘿嘿嘿，幸运一个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幸运一个嘿嘿嘿，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幸运一个嘿嘿嘿，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幸运一个嘿嘿嘿，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幸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费翔演绎的一版《溜溜的他》。每当我听起这首歌的时候呢，脑海当中都会反映费翔和一个小木偶共同来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费翔也在多年后，在他接近50岁的时候接受梁文道的采访时说，他现在无法再演绎这首《溜溜的他》了，因为他觉得那个时候是非常天真的、非常单纯的一个状态，而现在呢，他无法假装做出这样的状态，宁可不去唱这首歌。的确，岁月的沉淀呢，让人们变得更加成熟，尤其是对于歌手来讲，有一些歌曲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唱越有味道，而有一些歌曲呢，是那么的美好，只适合在某一个年龄段去演绎它。那如果是这样的作品呢，我想不如就像费翔那样做，让那份纯真和美好永远的留在我们的心里。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童安格演绎的一版《你不必太在意》。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溜溜的他》原唱并不是费翔，而是齐秦，可是内地的听众呢熟悉这首歌确实由于费翔的这版翻唱。而接下来的这首《你不必太在意》呢，童安格是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而他的原唱是蓝心湄。不过童安格呢和费翔一样，也有着这样的一种能力，或者是这样的一种魅力，把一些原唱并不是自己的歌曲经过他们的演绎之后变得更加家喻户晓。马上就让我们先来听听这首《你不必太在意》。 别再留恋破碎的回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于童安格演唱的一首《你不必太在意》，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陈明的一首《快乐老家》。这首歌的歌词呢，带有都市文化人对于人生的一种思考，在流行曲中可谓是志趣不低。但这首作品的色彩呢，又是来自于鲜活的音调和轻盈的节奏，让我们听起来有一种非常欣喜的感觉。你也许不能准确地描绘这种色彩，但是呢，却能够感觉到它在你眼前的这种闪烁。作曲家对于这个音乐主题的获得呢，并非是偶然的信手拈来，肯定还是有着除了创作技巧之外的对于都市生活的一种特殊的敏感。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欢快的快乐老家。 也许在穿过

听众朋友，在一首俄罗斯非常经典的民歌《红梅花儿开》当中，开始了我们今天乐听经典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贾悦。下半时段呢，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能够让我们缓解春天带来的那种困乏与急躁的歌。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粤语歌曲，叫做《护花使者》，它是李克勤的一首代表作。像他的《红日》一样，在这首歌曲当中啊，歌词也是安排得非常的紧凑，也是一首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歌。 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如果您是刚刚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我会告诉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的乐听经典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和大家来分享那些能够赶走春天的那种疲乏与烦躁的歌曲。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克勤的一首《护花使者》，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周华健在1987年发行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新的方向》的同名主打歌。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版呢，会是他在演唱会上演唱的一个版本，一起来听。 这个我要唱《新的方向》，张老师帮我弹钢琴。 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 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在演唱会上所演唱的一版《新的方向》，而演唱会上所演唱的一些歌曲呢，会比平时我们从专辑当中听到的多了一些随意，更多了一份激情。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 SHE 这个组合所演唱的一首《波斯猫》，收录在他们的《奇幻旅程》这张专辑当中，是其中的首播主打歌。采用了古典名曲《波斯市场》的一段知名的旋律，再融合了现代流行的嘻哈的舞曲风格，让这首歌曲变得很特别，也很快的就流行了起来。而这首歌呢，也为这个组合获得了多项大奖。话不多说，一起来听。 缠绵缠绵 深谈微醺微醺，不爱他思念思念，他就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有时候沉默冰冷，有时候温柔腼腆，任谁都不会是他爱情的主人，靠近时缠绵缠绵，离开时不言不言，他总是忽热忽冷忽近忽远，他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但是他不会为你做任何改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面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 SHE 这个组合带来的一首《波斯猫》，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动物出现，可是呢，不包含刚才提到的小猫。我们会听到成龙执导的电影《十二生肖》的同名主题曲，由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2012年。在2013年的蛇年春晚上呢，王力宏还演唱了这首歌。其实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电影演员章子怡，章子怡呢把十二生肖背给王力宏听，王力宏发现内地的十二生肖的起始顺序和台湾的不同，所以融入了这两种背法在歌曲里面。欢快的旋律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词，使得这首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就是十二的生肖，子鼠丑酉寅午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然后又继续狗亥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是你的还是他的？是世界的是地球的？一个人能够活到100岁已经算久的，还有什么好争的？做一个好学生啊，不要反抗，不要打仗，咱们来唱首歌呀。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同啊，每个品种啊，鼠牛五兔，龙什么羊，猴鸡狗猪，大声的唱。子鼠丑牛寅午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然后又继续狗亥猪，这就是十二的生肖。地球的是世界的，有人说世界和平很遥远， 但握不住。 放眼这个目标呀，无论什么生肖呀，关心一点在乎一点，铁定能办得到呀。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同啊，不如花点时间学习每个品种啊，鼠牛虎兔龙什么羊，公鸡公猪，大声的唱。子鼠丑牛寅午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然后许过爱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生肖 丑牛寅午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然后又许过爱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生肖 之间的歌，十二个生肖。有什么生肖，你我可再需要？ 十二个生肖， 我世界的，阳光世界，世界的。世界 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 那现在就会了。 会呀， 原来这么容易。 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子鼠丑牛寅午卯猪，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就是十二个，十二个，十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 十二个生肖： 子鼠丑牛寅午卯猪，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小心求证，幸福要欧趴，暑假不想自嗨收场，陪你到海边光脚丫。我能想象我家你呀，画面就像天堂。你为朗诵诗句，我为你弹奏钢琴，我们的气质根本没人能比。在太原你当北京，在一起没有难题，你教我把家里所向无敌。你爱我学长美女，我爱你学长星星，我们的剧本别人非亲无尽。你为我打抱不平，我为你设计造型， Oh my god， 简直是金童玉女。爱情已无限大，大胆恋爱谁都皮皮错，手牵着手拉，小心求证，幸福要欧趴，暑假不想自嗨收场，陪你到海边光脚丫。我能想象我家你呀，画面就像天堂。为我朗诵诗句，我为你弹奏钢琴，我们的气质根本没人能比。在太原你当北京，在一起没有难题，你教我和家你所向无敌。你爱我学长美女，我爱你学长星星，我们的剧本别人非亲无尽。你为我打抱不平，我为你设计造型， Oh my god， 简直是金童玉女。爱诚意无限大，大到连爱神都频频错，手牵着手拉，管他变王子变青蛙，梦诚意无限大，大到连宇宙都放不下，两个麻瓜不懂魔法，也能把童话变神话。爱诚意无限大，大到连爱神都皮皮错，手牵着手拉，管他变王子变青蛙，梦诚意无限大，大到连宇宙都放不下， 非常好听的《爱诚意无限大》来自于歌手袁若兰，是她2006年发行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会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我们会听到张韶涵带来的一首《预言》。《预言》呢是收录在张韶涵2004年发行的专辑《Over the Rainbow》当中的一首歌。而张韶涵也说啊，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预言》是录制当中印象让她非常深刻的一首歌。因为他唱出了年轻人对于理想的那种执着，是一首具有着圣诞歌曲风、民谣元素和异国风情为一体的这样的一首歌。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张韶涵那种独特的嗓音也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您，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我光抱着看热闹的街，太阳晒得我有点累，奇怪最近我爱碎碎念，但又觉得 I don't care。 我站在喜怒哀乐面前，阅读我下一个画面，我想去冒险，不管一路多危险，那那那那那，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却不像那样的绝对， 23点整。